间嚟到啊，晚上10:09，今日系星期二嚟嘅，咁所以直播室入面有 Lily， 系 ，Hello 大家好， 系电话入面有 Kitty， Hi，Hello，Lily，Hello，Hello Kitty，Hello。 喂，我想话咧，即系今日咧，我相信好多人咧，即系都会好似好想出街咁样啦，因为又听到有零确诊啊嘛。 系， 但系其实咧，真系嘅，真系乖啲，乖啲，乖啲，即系三次真系好重要咁解。系，真系大家真系再忍耐啲，真系去到连续七日。零確診， 唔係啊！總之不能掉以輕心啦，大家唔好太放鬆零確診呢件事嘅，因為我發覺有好多人都出咗街嘅，我見到星期六日嘅時候， 係咁、啊、我承認我自己都有嘅星期六日，係 啊， 啊， 我冇喎、 啊，係我有、啊， 我仍然好乖喎、 啊，啊唔係、啊、因為咧，我有朋友要攞架車去唔知西貢嗰度睇一睇，唔知點樣啊， 係， 跟住之後就順便諗住去嗰個呼吸新鮮嘅空氣啦。哇，嗰边啊，好似平时星期六嗰啲旺角， 我见到平时比较静啲商场都开始比人流多咗嘅，咁、 嗯、 我就喺度心谂，诶、哎，大家唔好咁放松啊，其实都要好小心，都要做好呢个防御措施嘅。我知道大家困咗好耐，真系好想出街行下， 系咯。喂，我嗱打个岔，我想问你嘅问题啦，如果你发现身边啲邻居咧，真系唔戴口罩，你点做啊？ 会话佢咯，会提佢点解你唔戴，会问佢点解先咯。你系咪冇我俾你咯？ 系 系啊， 系 Kitty 咧 ，Kitty 你会点做啊？ 我都会问啊，我都会问佢系咪冇口罩，所以唔戴咯。 系，但如果 佢惊系呢样嘢啫。 系，如果佢话俾你听佢唔系，佢屋企有百几个，但系佢偏偏唔戴咁咧， 咁你话佢咯？ 系咯，建议佢戴翻咯。 系咯。 其實我係有啲猛嘅，因為我有啲隔離鄰舍就係咁樣，跟住我係有一次咧，係真係忍唔住，我攞咗10口罩過去，我就同佢，我明知有百幾個嘅，咁跟住我攞咗過去俾佢，因為其實我真係善意，因為嗰段時間係講到係話最話有好多。我哋香港人翻翻嚟我哋香港，咁跟住之後就話嗰陣時突然間飆升得好勁，每日幾廿單嘅，嗰幾日嚟嘅， 佢都唔帶啊！佢咁大膽，佢係出於咩理由呢、啊、其實呢啲人、 啊、我都唔知啊。跟住之後我係好心，我攞10口罩俾我，話因為而家真係咧，隨處都有啲隱形病人嘅、啊，因為每一日都確診成幾廿單。 係咯、 啊，我話你都小心啲，每人都要身體健康啊咁樣咯。跟、住之後。点知佢 感动到佢啊？ 有，佢有冇闹你？ 冇，因为佢都算系平时都系好，即系算倾到偈嘅邻居嚟嘅。咁跟住，但系跟住佢都有讲我 OK 咁样，跟住就冇答我任何嘢。但系我听翻我妈讲咧，咁佢同我妈都 friend 嘅，咁佢就话啊，我哋平时其实咧入。商場即係入啲鋪頭都會戴嘅，只不過平時唔戴啫。咁其實都你唔會知道，有陣時成日都新聞都有講，你搭 lift 一短短咁短時間都可能會中。 你等 lift 嗰個空間都係有可能會中噶嘛？ 係啊，咁跟住我，所以就即係我當然亦都冇講咁多嘢啦，就係已經講曬我要講嘅嘢啦，亦都真係話俾你聽，善意地話俾你聽，即係小心啲，因為我都擔心佢身體。 我琴晚都好笑啊！我坐喺屋企。咁我聽到隔離鄰居開門啦，咁我聽見佢打一次，但我唔知佢有冇戴口罩，因為我冇睇，我聽到啫。咁我心諗，我今日出門口之後咧，就喺屋企門口啲 lift 啊，周圍咧係咁噴曬消毒劑，我先撳掣咯。因為我琴晚聽見佢喺度打一次咯，係啊，我唔知有冇戴住口罩打噶嘛。 係 啊， 你 定喺走廊啊？ 喺出咗門，出咗去個門口喺走廊噶，所以我聽到係啊。 係 呢度咧都係，其實我哋都好在乎隔離鄰舍嘅感受，亦都即係因為。可能真係太近啦，譬如搭 lift 即係撞口撞面會見到啦。咁我發現我自己嗰個鄰居咧，即係最近我嗰户咧，佢係都好緊張嘅，佢係比我更加緊張，因為佢哋都即係上咗年紀啦。咁但係我哋有時放工嘅時間咧係會撞到，咁我見佢搭 lift 嘅時候，佢都真係有曬裝備，即係譬如戴曬啲膠手套去撳 lift 啊。咁我哋喺門口又會互相即係消毒，即係入屋啊。咁佢其實都抌咗好多一啲積氣嘅嘢咯。我見佢有時放工翻屋企，即係抌咗出面嘅垃圾桶，跟住先翻屋企。咁我知道佢其實都擔心嘅，都有時譬如即係喺 lift 撞到見到啊，咁佢都會話你慢慢啦，你應該唔使驚即係阻住我門口你消毒完你先好翻入去啊，唔怕噶防疫最緊要啊咁樣。咁有陣時咧，譬如我喺屋企，譬如飲嘢，譬如飲啲凍嘢，突然之間喉嚨痕咁樣咧，我要咳咧，我都唔係好敢好大聲。 系啊，就好似我琴晚个邻居咁，我听到喺出边系咁打一次。我今日出去就真系好惊，我消毒晒成个走廊，因为我屋企住旧楼，咁我一梯就得3伙嘅啫，所以变咗等呢个空间唔系好大嘅啫嘛。 你三户人係咪？咁你個空間咁細，佢殘留咗啲打乞嗤嘅唾液喺度，咁點算啊？咁我唔，因為我冇睇到佢有冇戴口罩戴啊嘛。 我早排已經咧，成日咧經過嘅時候，即係喺部 lift 入邊咧，我就會即係我自己搭 lift 嘅時候，我就順便噴埋咯，幫手。 係啊， 即係雖然佢寫明咗每隔兩個鐘頭， 我都照噴曬所有劑啊！我直情 係啊，係啊，都係啊，因為我真係都覺得係即係幫下人咯咁樣。咁但係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啦，咁我想話啦，即係 Kitty， 咁你而家會唔會盡量減少啲咁凍嘢？ 我自己都有啲壓力嘅，我想講，因為我宣布咧，我嘅鄰居好緊張啦。咁其實我覺得都啱嘅，因為即係始終即係意識高好啲啊嘛，即係提高警覺好啲，好過即係掉以輕心啦。但係我就有時都會怕，即係一啲譬如我咳啊，你知我有時就氣管敏感咧，就會喉嚨痕。 而家你一打一次一咳，啲人就彈你九丈遠啦，即刻。係 啊， 係啦，我驚嚇親佢啊，所以有時我真係會，我即刻飲翻啲暖水，即係叫一潤個喉嚨先開始，即係隔離屋聽到以為喂咩事啊，隔離嗰個。咁樣即係又令到佢擔心就唔好啦。 同埋你，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發現咧，即係或者有冇試過呢樣嘢啦。我早兩日咧就去買保險藥啊。乜嘢叫保險藥？就係、是、有一啲嘅成藥啦。咁啊，希望如果你有啲咩事，即係你明知自己唔係話好嚴重嘅時候，咁、你食啲藥先咁樣噶嘛。咁跟住咧，我就去咗個 即係買定啲類似感冒藥啊、喉嚨痛藥啊、咳藥諸如此類嘅嘢啦。 係啦，保險藥啦。咁我去到藥房嗰度咧，就話、哦：我想請問咧，有冇呢只嘅藥啊？因為好耐之前啲醫生。配咁我睇下有冇配翻咁样啦，跟住佢咧就我解释俾我听啦，有啊，但系就唔同厂嘅乜乜咁样啦，跟住唔知点解咧，我要向呢、這个药房入面嘅人解释，我惊啊，我惊人哋误会我有事咧，我就哦冇啊，买定啲保险药，即系阵间有啲咩事嘅时候，起码即刻拍两粒，即系其实平时我哋买药系唔会， 系你惊人哋误会你， 系啊， 等于你去买避孕套啊，唔系我用噶，帮朋友买嘅咁咯。 但呢啲更加無私顯見私，我想話， 係咯，人哋心諗呢個女仔一定係有啲嘢喺咁啊。 香港呢排細菌布滿每條街，手指呢排噴酒精噴到好鞋，屋企匿埋廁紙冇曬啦，就快想出街買喺。口又唔敢禁制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八字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禁忌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制度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系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筋肌力皮送去隔离。就只因为揿错个掣，食翻个肺，医药费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咁接翻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弱，一上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我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好啦，头先咧，我哋听过嘅歌曲就系《衰喺个制度》，唱歌嘅组合啊，叫做 Tony 咁啊。今日礼拜二，所以直播室入面有溜溜喺度。 系啦，而电话旁边有 Kitty， 仲有茉莉喺直播室嘅。 系啊，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开戴口罩咧，其实咁我依几日都喺屋企咁啊，又执屋又剩，咁啊见到自己其实咧都有好多口罩。咁、我突然间又谂起我咁多口罩，其实咧我自己冇俾钱买过一盒。 哇，你咁好嘅、你身边一定好多朋友好。 跟住我就係不停係啲朋友好擔心我冇就送俾我嘅，咁我已經多到有陣時我會俾一啲朋友或者有需要嘅朋友啦，或者問我自己細佬妹夠唔夠啦，或者朋友唔夠我俾佢啦咁，即係我突然間就諗起好窩心啊！其實我所有口罩都係朋友送俾我，其實我諗一諗啊，真係好多人錫自己，咁啊令到心情好翻好多嘅，係啊，因為唔係個個自己都唔夠口罩，仲要去送俾你，有啲朋友直情問都冇問就速遞叫人送三盒過嚟啊咁樣， 係因為其實咧呢段時間啦，即係呢段時間可能好少少啦。早排嘅時間真係成日都話有好多嘅排行榜，就係、你睇下金錢，你係咪一個富户，就係、你有幾多口罩，有幾多消毒嘅物品，或者幾多米、幾多紙巾咁樣噶嘛。咁所以證明其實嗰段時間其實。口罩是矜贵的钱咁、 大家其实都周围扑紧的时候，啲朋友都仲担心我，有啲可能唔系好多都会俾一盒我，有啲可能而家订到多啲又送三盒过嚟咁，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好守望相助啦喺件事上边。 系，所以我成日觉得喺危难入面咧，你会系好明显睇到边啲系你嘅真朋友。呢段时间你会睇到边啲。 其实我一个电话都冇同人讲过话我需要口罩，当初其实我系冇嘅，因为我啱啱美国翻嚟开始严重嘅时候咧，咁、就睇啲朋友就自动自觉就送一盒过嚟，送一盒过嚟。跟住全部都係人哋送嘅，我、其實因為我又唔係日日出街，其實真係唔係用到好多口罩嘅啫嘛，係咯。 誒講開又講啊，有咧就好多朋友送口罩俾你啦。跟住我而家屋企咧就多咗好多好細支嗰啲咧，好似板嗰啲嘅消毒酒精，勁、多。咁我好記得咧就係 Kitty 又送咗一個板仔俾我啦、 啊。我有個朋友話送一箱過嚟，我話唔使咧，你送俾啲有用嘅人咯，我唔需要咁多啊，係咯。 跟住我唔知做咩事，跟住我而家睇下個櫃啦，跟住呢啲細嘅板仔咧，跟住就有成三四。支喺度咯，跟住之後而家越擺越多，擺到而家好似有五支咯。但係因為我就自己通常就係一個一大支啦，跟住之後又係。又系啊 ，Kitty 送俾我， 我 Kitty 送咁多俾你嘅， 因为有段时间我话我冇，系啊，跟住佢就话佢订多咗一支，跟住之后就俾我，咁就俾我就泵落去自己平时用开嗰支度，咁结果就好多板仔就摆咗喺度啦， 系，同埋好多樽仔咯，而家屋企多咗， 系啊，以前啲樽仔系攞嚟装嘢去旅行嘅化妆嗰啲用噶嘛，护肤嗰啲用噶嘛，而家全部装晒消毒嘅嘢， 系啊，啲洗手液啊咁咯，系啊，同埋。消毒液咯，因为消毒液而家真系用好多嘅，因为每一次出完街翻屋企，真系要由头消毒到落脚，其实好快用完嘅喷雾嗰啲咧， 系啊， 一阵间就冇晒啦。 仲有一样好嘅嘢就系、除咗即系 feel 到啊喺呢啲患难嘅时候，有啲人好 take care 你啦，成日谂起你啦，咁其实系窝心之外咧，就系、我觉得我哋都真系培养咗一个好啲干净嘅习惯咯。即自己乾淨嘅習慣，即係有啲人可能本身，但係好少部分人啦，係已經有呢個意識，即係可能翻到屋企會首先洗手啊，會可能換咗套衫啊等等啦，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大部分人咧，係經過今次之後咧，先至養成呢個習慣嘅，即係起碼啲鞋唔會踩曬入屋先啦，即係會識得。就算去 除喺門口咯， 都有禮貌啲先咯。我覺得， 嗯， 因為有時候以前咧，可能人哋去你屋企嘅時候咧，佢個習慣同你唔同嘅時候，你都可能會覺得哇，好似唔係咁好喎、啊。即係譬如佢哋啲鞋又踩到入嚟啊，跟住可能啲衫啊、啲袋啊亂咁擺曬喺啲 sofa 度，其實可能會即係揾一個好啲嘅位擺。 係有啲人好興啲人嚟你屋企，將佢人哋啲袋擺曬上自己張牀度㗎，擺入房，係咯， 係啊，真係會 啲褸啊抌曬上牀啊咁噶嘛。个厅冇咁多位，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次都好就系、可能大家都会有呢个意识，同埋希望即系呢个习惯系可以即系延续下去咯。 系，我都系一入门口就已经除晒鞋消毒，跟住除晒啲衫入去厨房先再行入厅咯。 系 啊，由头喷到落脚咯。咁我觉得都好嘅，大家养成一个好嘅卫生嘅习惯。 系，除咗自己嘅转变啦，同埋身边你见到边啲朋友真系对自己好好之外咧、另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咧，即系你去帮衬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开心。最后尾嘅时候， 我發現咧，我去咗一啲嘅餐廳，譬如食肆啊，或者賣嘢都好啦。咁某啲嘅鋪頭咧，佢係真係會臨走嘅時候，佢會送幾個口罩俾你。 係。 咁有啲就會送一啲消毒酒精俾你。 係。 跟住我嗰下，我會覺得特別窩心。即係以前佢會擺兩粒薄荷糖俾你嘅，而家就或者辣椒醬嘅，咁而家就俾一啲嘅消毒嘅嘢。跟住我就覺得我好窩心啊咁樣咯。所以即係我會覺得食飯都食得開心啲。 係因為你起碼攞咗啲嘢有用。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即係我好欣賞嗰啲餐廳咧，係佢哋自發性去做好多好好嘅，即係一啲隔離嘅措施或者一啲隔離嘅保護啊。因為呢幾日我都有出街食飯啦，咁有啲咧真係好好嘅，佢直頭可能喺間餐廳門口咧已經寫住餐廳裡面有幾多人，佢仲可以容納幾多人，跟住出面擺曬啲洗手液啊，同埋裡面咧佢即係棟好多膠板，即係好明顯佢係即係臨時臨急做噶啦。咁但係佢都有即係都好 caring， 即係所有嘢都做到好足咁樣咯。但係有啲咧我就都見到係冇嘅，即係一張台佢嗰個 maximum 係四個人嘅。咁但係你四個人其實你可以係搭台噶嘛，即係可以係兩個唔識噶嘛。咁我就有試過一次就係兩個人搭兩個人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感覺係有少少怪，因為嗰個距離係親密嘅，中間又冇膠板隔住，咁然之後你哋又會再食緊嘢，除咗口罩講嘢嘅時候咧，係有少少驚嘅，所以我就覺得有啲餐廳 你食嘢有陣時又噴曬落啲餸度噶嘛，會 係啊，所以如果啲餐廳佢真係好貼心，即係佢即係將心比己咯，我覺得係，即係佢如果都即係關顧食客嘅安全，其實佢哋都即係可以再做好啲嘅，有啲餐廳。 你听到的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种经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不一超于一切领域是不一位唯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理理是不一超高质最姿态最完美，谁都不对我嫌弃。背后即使得罪你，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是美，愁和哀都最快忘记。太做自我的人技，太做令你心也喜。性是会处起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力，那需警方。你最爱是我的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来自我一种经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超于一切。 才华配型干活，上身事业心当经济七八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文稳你迷恋我，发仔先难稳。样品成很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归一，暗降七，烈如火，爱浮云，冻如山脉白加密。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yeah。 1933cm 身高波啲铁路正，白白净就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含贵到，立饭订错帽，但饭跟错女友睇得好无脑。唔识唱歌字又算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又算啦，我都叫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系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尽到我只不太高到激昂，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像在世朝管我，女性那可懂？粉丝不会免疫，四季一超于一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几十名市民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和理唱活动，在商场叫口号和唱歌。大批防暴警察晚上再度进入商场驱散，又向部分人发出违反限聚令的告票。有被罚款的市民说，当时聚集人数并没有超过四人，认为做法不合理。傍晚大约六点半，一批市民在国金商场中停叫口号，有市民站在栏杆旁边，大部分站得较为松散。其后警方进入商场驱散，在商场内拉起封锁线，又用扬声器向现场人士表示他们已经超过四人聚集，如果不愿意离开会向他们罚款2000元，又即场向部分人发出告票。警方其後轉到商場對出的天橋戒備，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呼籲警員散去，警方其後將防線稍為後移，大約晚上七點半，防暴警察再度進入商場驅散和拉起封鎖線。本港今日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三日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1037宗。政府决定延长从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规例，到6月7日。但内地抵港的跨境学童和关乎香港经济利益的商务入境人士，就可以获豁免强制检疫。食物及衛生局說，如果在內地或者澳門接受完14日檢疫之後即時抵港的人士，經病毒檢測之後，可以縮短抵港之後的隔離時間。澳洲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緩和，上個月關閉的悉尼邦迪海灘和鄰近兩個海灘局部重開，新南威爾士州政府說將會放寬部分限制措施。佔全國大約6700宗病例幾乎一半的新南威爾士州，將會由星期五開始放寬居家令和非必要活動禁令，容許每個家庭可以接待兩名成人到訪，小童可以隨行。澳洲衛生部長說，全國過去一日只是新增一宗感染源頭不明的個案，顯示社區傳播已經幾乎停止，但強調仍然未戰勝疫情。鄰國新西蘭早前已經將疫情警戒下調一級，並宣布解除一些疫情防控措施，醫療、教育以及一些是非必要商業活動將會逐步恢復，但政府要求大部分的民眾繼續留在家，避免不必要的社交活動。南韓外長康京和說，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半年訪韓的可能性降低，但兩國爭取習近平年內訪問的基本立場不變。南韓外交部說，中方早就表示認真考慮推進習近平上半年訪韓計劃，由於疫情在全球蔓延，雙方將會密切關注疫情，繼續協商習近平具體的訪問時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330点，升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94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74，加元1.397，人民币7.08。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1美元，卖出1698.9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鬧交多咗。我諗如果本身佢哋嗰個生活模式係真係比較疏離啲或者少見啲，就即至少一定會唔慣先啦。 係你問，譬如嗱，我當兩個都翻工，個個朝早都出去出門口，到夜晚食晚飯先翻嚟。其實你好大段時間冇見到面噶嘛。 係， 同埋咧，佢哋有講嘅，即係話譬如有啲已經好耐嘅問題啦，即係你平時咧，即係雖然你夜晚會見到啦，但其實冇一個急切性去處理。或者你有其他嘢要处理咧，你个问题就会摆埋一边先噶嘛。但系当你而家两个人都好似好得闲喺屋企嘅时候咧，你就会好似硬系要攞个问题出嚟讲咁样咧，就反而就容易会变咗即系多咗拗撬。 变咗平时忍到嘅，跟住而家因为对得太多啦，我忍你好耐噶啦，我真系想讲好耐噶啦。 除咗咧忍大家，你讲。 唔係，我咪話，所以其實除咗couple 之外，嗰次 Annie 都話連屋企人都會咯。 係， 如果你兩個住就即係couple之間會有嗌交啦，但如果你一家人一齊住，可能啲婆媳糾紛啊，甚至阿媽同啲仔女啊，都會預咗嗌交，多咗拗撬。 係，除咗多拗撬之後咧，可能大家會覺得自己平時見到嘅伴侶好陌生，因為我好記得咧，我喺一個討論區入面啊，香港嘅、 哦，我以為你有個伴侶覺得好陌生，唔係，我諗冇理由㗎。 香港係啦，好 hit 嘅一個嘅討論區入面，我睇到一篇文章，佢話死啦，我結咗婚咁耐，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嘅老公好陌生。咁佢点解咧？咁佢就话因为咧呢段疫情嘅关系，咁佢老公都系 home office 啦，喺屋企。跟住佢话咧，因为平时佢老公咧咩都好，都话是但啦，冇所谓啦。即系成日男人咧，永远喺屋企嗰个角色或者俾人嘅感觉就系好林志志或者咩都是但啦，或者行多两步，喂搭的士啦，好攰啊！即系会系咁样噶嘛？你认唔认同？ 系认同嘅， 系啊。咁啊 ，Kitty 认唔认同？ 咁跟住 话说咧，呢个网主咧个老公都系呢一个嘅典型嘅老公啦，即系会拎多几样嘢，即系超级市场都话，喂好重啊，快啲翻屋企啦，即系嗰啲搭车快翻去啦咁样，咁或者每一样食咩啊，今晚是但都冇所谓，好林志志，即系每一样嘢都好随和，好随性嘅。佢话到好啦 ，home office 嘅时候，佢先发现，因为我估啦，佢好似有提过，佢老公都好似都高高地层里面点嘅。佢话佢发现佢以为佢老公系一个好唔识同人沟通啦，好唔识同人合作嘅人啦，跟住点知佢话佢偷听到佢讲电话讲公事，佢就话最近就话你而家呢件事我哋点样拆掂佢，不如咁啦，乜就突然间好主导啊， 系我、可能佢老公平时喺公司就已经系咁样嘅，系一个领导才能翻到屋企唔想再烦啫， 系啦，跟住佢就话觉得好陌生，佢话其实我老公系咪唔中意我咧？点解我一直都唔知佢有呢一面嘅咧？ 佢唔系咁对你啊嘛，佢只系喺工作方面用咁样啫嘛， 系啊，反而同埋我觉得佢咧如果系咁嘅， 你咪好欣赏，哎呀好 man 啊我老公， 系咯， 系 咯， 系咯。同埋我反而因為咁樣，我覺得佢好幸福啊！因為一個喺出面原來係咁即係所以 運籌掌握嘅人係 啦，係啦，或者原來佢都有say或者都惡嘅，因為佢話。哇！佢平時嗰啲語氣咧，佢冇試過咁樣嘅咁樣啦。咁我就覺得你應該係幸福嘅咯。 係咯，翻到嚟佢乜都就你其實。係 啊。 係咯，佢都冇喝你。不過其實我覺得好難嘅。你諗下我哋香港其實地方比較細，好多朋友喺拍拖嘅時候咧，就永遠都會表現最好一面嘅嘛，互相。咁但係佢哋可能冇經過同居嘅階段啊，因為未必有能力自己住啦，或者各自都同屋企人住，可能一嚟結婚先組織自己嘅家庭，其實缺少咗相處嗰、那個同居嗰個相處嗰、那個過程，變咗你根本係唔係好了解佢個生活習慣，係咯， 係， 所以至少都要去個長旅行先。 我覺得一個長旅行都未必夠啊， 一個長旅行都未必夠，都可以好掩飾嘅一個長旅行。 起碼譬如可能兩個禮拜咁你。到喂，其實咁樣喎，有時咧，即係去長旅行咧，你當兩個禮拜先算啦。你去到第七、第八日咧，你24小時咁樣對住咧，可能你都需要有啲即係唞下氣咁樣。 係。 我上次咧有一次同一個 friend 去旅行啦，咁就唔係男朋友嚟嘅，咁我哋都即係好好感情嘅，咁去旅行對到唔知第三、第四日到咧，咁其實大家都 feel 到，即係我哋唔係有怨言或者有 滿意大家的對方，只是好像總是有一種壓力即係因為24小時即除了睡覺的時間都是望住那個人呢，你好想唞一唞氣。跟住我們在第三日到開始呢，就自己譬如夜晚的時候我下去便利店買個啫喱食，他呢就自己匿埋喺廁所敷個 mask 先。 我行開一下啦，即係已經。 係啦，大家都會有時間呢行開一下傾下電話，即係同自己屋企人傾下電話又好點都好啦，即係都要唞下氣。所以我覺得情侶都係需要的。 不過我估到其中一個原因啊，可能覺得大家都互相遷就緊大家，咁所以其實 你生活習慣冇可能百分百一樣嘅兩個人，唔係你就我就我就你噶啦。 係啊，所以就既然當係俾自己唞下氣之餘，就係、是、希望佢可以舒服啲，唔好咁辛苦或者唔好乜嘢都遷就自己。我覺得都有呢個諗法。 因為拍拖嘅時候永遠都係咁噶，一定我最靚最好嗰面俾你睇到嘅， 係 咯， 係。 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不需要遇见，你与我又经历壮志，岁月却催人先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热情装逼我学过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子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碰面。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照着来演。日现，察觉你也都被损，让我已是热恋，去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远传，只后悔凝望你越行越远。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相识再难得再见，可会抛低顾忌不要脸，不至于需要回顾昨天，尝试重拾新鲜。没人与是永恒不改变，是惊死我们也免再分享过笑脸，无事亦尚坚毅，无谓一番真挚那样得意，无谓只将牵挂挂在唇边，等不到某天你着婚纱，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啱啱听过系 Robin and Candy 嘅红白。一首歌时间之后回到嚟啦，直播室入面。咁其实咧，同一时间我哋都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即系敏感时刻嘅专业入面啦 ，post 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嘅主题就系夫妻的世界。 其实讲下大家由拍拖到变成夫妻一个过程嘅转变，其实因为好多人有好多转变，呢、个转变有时会好，有时转变咗唔好，就会搞到大家接受唔到离婚嘅。 嗯， 系啊。但系讲到呢度，我要多谢我多伦多嘅旧同学阿 Grace 吓。 啊！次次都咁早起身嚟听我做节目啦。 Hello Grace，、多谢你啊！ 真系要赞翻你一句 ，You are always the best。 系做乜嘢啊？佢因为想听下你讲呢个夫妻的世界，所以 佢知佢 佢知唔知呢套戏？ 佢系每个礼拜都会起身准时听我哋做节目噶，所以好好啊！ 加拿大几点啊？ 而家多伦多其实已经系朝早咯， 朝早大概 早就差12个钟啫嘛。 哦，即系朝头早十点几， 系啊，你褪翻12个钟咯， 八点到， 系啊， 系，哇，好早啊，真系， 系啊， 平时我仲熟睡中， 系咯，咁佢哋又系唔使翻工咪喺加拿大， 系，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加拿大方面嘅朋友都系啊， 好啦，咁我继续我哋个话题啦，咁头先我讲咧话，大家拍拖嘅时候咧，一定会。啊，唔會逢頭叩面啦，一定俾自己見到最靚嗰面啦。女仔可能唔化妝個樣都唔會俾男朋友見啦。但係你冇發覺嗱，開始拍定咗拖熟咗之後，嗱未結婚住，個女仔開始已經會放下少少戒心，即係可以有時唔化妝都俾男仔見啦。你冇發覺啊？ 會 係咯， 會啊， 係。之前一開頭嘅時候，一定係最靚嘅，少少個妝容咗少少，都即刻咿哇鬼鬼叫要入廁所補妝。 開始瞓過同一張床之後，就已經唔 care 個妝。 我聽過個朋友講咧，佢話咧，佢自從同個男朋友咧，一開頭嘅時候就每一次係最佳狀態去試人嘅。咁跟住直至到咧，佢哋去過第一次旅行咯。咁因為去旅行就係學頭頭先 Kitty 話齋或者 Lily 話齋啦，咁就係瞓過同一張床啦，就開始即係所有。嘢就開始 因為乜都見過曬啦嘛， 係啊，跟住之後咧，佢話咧，如果喺室內就係得佢兩個食飯嘅話咧，佢食食下飯會凍高只腳，跟住或者咧攞只腳咧，即係自己只腳咧，唔係去挑逗對方， 係 攞只腳晾咗佢個大髀度晾。 唔係，因為我發覺女仔咧，因為通常女仔比男仔貪靚啦，咁女仔通常覺得個男仔已經同你見過曬，你唔化妝乜都做勻曬之後，都仲係愛你同你拍緊拖，就已經啊覺得我唔化妝。个样佢都可以接受啦，即系变咗冇咁大呢个戒心同贪靓咯， 系同埋但系嗰种开始大家都会觉得系时候要俾佢接受下真实嘅自己， 系系。 如果唔系迟啲咧，再耐啲相处嘅时候咧， 耐啲先走，耐啲先吓走人就唔好啦，系咪？喂，我又唔系，我真系好贪靓啊！我其实咧，我几时我都唔想俾另一半睇到我个好真完全素颜嘅真面目嘅， 吓咁好大压力。 系啊，我唔中意，我连我妈咪喺我屋企住咧， 呢个我听过。 嗰个月我都唔想我妈见到我唔靓个样啊。我系贪靓到呢个程度，咁我觉得系唔正常嘅吓，即系其他人唔需要学我嘅，因为我讲我自己啫。 但系好 攰 咯， 但系你忍唔住咋？其实 系啊，我唔中意啊， 外人睇起上嚟觉得冇乜分别，因为你自己忍唔住。 我觉得 少去查啲嘢， 我觉得可能系我年纪大咗，对自己个外表越嚟越冇信心啦，冇以前后生咁有信心，咁我就永远想维持自己一个靓嘅样俾所有人见到啦，包括我阿妈。系啊， 但系其实妈咪唔会介意啊，永远你喺佢心目中都系靓仔。 我自己介意，我自己唔够靓。我妈唔系话我靓噶，我都未见过阿妈话自己个仔唔好样噶。我阿妈就系嗰种阿妈啦。系啊， 系。但系我想问啊 ，Kitty 啊，你身边会唔会多朋友会系咁嘅咧？ 即系暴露自己嘅真面目 系啦。 你系 Kitty， 你几耐先会暴露自己嘅真面目啊？ 系咯， 系咯。问你好啲人问我，你冇用嘅呢条题。 我都快噶喎、 哦，你好快噶 喎、哦，我都好快就即系慢慢退紧啲，慢慢退紧啲，将自己最真嗰样嘢攞出嚟噶咯。唔系咁，我觉得同埋你即系相处得即系一段时间之后，我谂佢应该都净系被你个样子吸引嘅，即系我都相信我自己有其他优点。 但系通常第一下梗系个样子吸引先噶嘛， 系 啦，但系仲要都要 make sure 你化妆同化妆唔系天同地嘅分别、啊。 咪同埋咧嗰个放下咧， 喂，你而家上网睇嗰啲人化妆片，你真系叫落咗妆一个天一个地嚟噶、啊， 系。 嗰啲網紅嚟噶嘛，我又未至於嗰啲可以化到咁樣。 不過我都聽過咧，我哋有一啲熟悉嘅前輩啦，跟住傳聞啫，唔知真定假。佢話佢一直咧都係化住妝嘅。 係啊，我都聽過啊。 瞓覺嘅時候都要化妝。 我有個女朋友啊嚇，佢個眼線係唔落嘅，永遠都。 但會糊 嘅。咁我話你唔洗面唔落妝嘅咩？佢話我落妝㗎，我洗面㗎，但佢唔洗隻眼線個位咯。佢個眼線可以第二朝起身都起翻到㗎， 嚇！ 佢係唔落mascara 咯，即係唔落嗰啲睫毛液，即係永遠嗰個睫毛都係翹嘅。咁我諗而家佢就應該會植咗假眼睫毛㗎啦。 係咯， 但係即係若干年前佢就同我講，就算佢同佢男朋友瞓覺都好啦，佢都係 keep 住嗰個眼睫毛要翹，同埋要有少少 mascara 喺度。 哦，依啲同我差唔多諗法啦。我嗰個朋友真係唔落 eyeline 㗎，佢條眼線永遠都喺度㗎。 但係瞓覺隻眼都出油㗎嘛，或者你压住枕头嘅时候，捽下捽下只眼毛。 我唔知佢用乜嘢，我真系冇去深究。但系我话你唔洗面，佢话洗面啦。我话洗面我都避到噶。咁总之佢永远都有眼线嘅。佢话第二日出门口讲我唔使画过咁麻烦添咁。 哇！ 佢话唔污糟咩？我其实我觉得污糟同核突噶。 我就系觉得化晒就成个妆。 我宁愿抹咗再化过一件事咯，系 咯。但系我想话咧，即系呢一个咧又系嘅，即系头先所讲咧，就系话对住个伴侣嘅时候咧，你放低自己嗰种嘅嗰种嘅戒心嘅时候，真系要慢慢试水。 系，因为我觉得，因为你拍拖耐咗啦，咁就慢慢就知道大家会另一半咧会对你嘅忍耐或者体谅会多咗嘅，咁你就会开始放肆多啲嘅，系咯。 阵间不如讲下咧，最轻量放下戒心嘅应该系啲乜嘢啊？ 好啊， 好嘛。 情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

十一点新闻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有 Leo Leo， 有阿莫莉，仲有就系 Kitty。 Hi， 头先讲到咧，我哋咪话咧，即系新闻之前就话系咩时候开始做咩嘢咧，系算系最放下戒心嘅咩、对情侣？ 嗯， 我觉得咧，你一定系去厕所咯，唔闩门咯，去大便。嗯 是不是呢？ 我觉得是、 更劲、啊、我有一个比这个更劲、 是什么、 但是呢屙塞了个厕所。 什么 屙塞了个厕所。不是一样道理而已。 我是要去一起来去处理这件事。我觉得这个真是无敌的。 就 是说见到你即、就是你去厕所不闩门，即见到你那个够无敌的样子。但 是 他都不会要见到你那些排泄物的嘛。 是。 但我失咗嘅时候咧，佢要同你一齐面对，跟住你就觉得呢个就系真爱啦咁样。 系，唔系即系你会俾对方见到你坐喺个塔而唔闩门，可以大家面对面咁嘅样，其实真系一个好最后嘅防线嚟嘅。对我嚟讲，我觉得 同埋嗰种臭味啊，会供出厅噶嘛， 系咯， 证明佢真系好。佢对首先对自己嘅便便嗰种臭味系 或者一个可以冲凉，一个坐喺个塔度，一个擦紧牙，一个坐喺个塔度咁咯。 我唔得咯， 即系一齐用紧个厕所咯。其实当你真系好情侣嘅时候，真系好热，唔系，即系好耐嘅情侣系一定得噶嘛，老夫老妻一定得咯。 但系你问我一个便便紧，一个喺隔篱刷牙、啊， 有几出奇啫，或者冲紧凉啊。 咁 有阵时可能好多人屋企得一个厕所，你要 share 嘅咧。如果赶时间嘅时候，系咯， 系咁啊，呢个就已经系算系底线啦。咁头先我哋 我讲啫，我觉得系咯，你系唔系啊？你会 最差嘅底线啊，即系最过分啊？我觉得最过分嘅底线系直情系。会俾你睇到佢最污糟邋遢嘅一面咯，即系或者即系例如可能佢中意撩鼻嘅， 吓啊唔介意喺你面前挖鼻咯，唔介意喺你面前捽脚， 系啦，跟住又 搣脚皮， 系啦，即系或者佢系点样乸渣嘅，系啦，有啲人真系嘅，我唔知啦，有啲人可能系食完嘢真系成地都系嘢。我妈是这样的现在。即是会是这样。 你成日节目就是落你阿妈。 真的 吗？她有没有听的？ 我不知道她、啊。不过我估有听众话她没听过。是的，即是会是这样咯，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我都已经觉得哇这个人是这样的。但当然我妈是很干净的，除了她成日吃东西乱 扔。她不觉意跌到地下都是啫。 你吃面包会不会找个碟装住？除了食嘢方面咯，佢其他即系冲凉嗰啲全部做到足，好干净。 我觉得喺另一半嘅面前剪脚甲，我觉得都核突嘅。 嗯， 系咯，所以真系唔系好耐，我都唔会放低呢个底线嘅。 哎呀，我以为脚甲只不过系搵嘢垫住咯， 但都 核 突噶嘛。其实你又要只脚唔知点摆，其实所有成件事由外观到个过程，我觉得都系核突嘅。 系 咯。 咁初阶咧，因为头先都讲咧，新闻之前就话应该要慢慢从小去，去俾人哋觉得佢有几难。哪吒或者个人几咁 唔系个个都哪吒噶，莫莉小姐， 或者似翻自己， 我系好整洁噶，你冇可能见到我哪吒噶。 呢呢系例外嘅， 系Kitty 咧， 我都唔哪吒噶， 咪咯， 装啫， 咪咯。莫莉讲到佢自己哪吒嘢加诸喺我同阿 Kitty 身上啦， 因为我会剪指甲嗰啲噶，因为呢啲人必定要做嘅嘢嚟噶嘛。当然我 可以匿埋喺厕所剪噶， 吓呢啲梗系睇住电视做啦，系嘛？ 吓睇住电视可以剪亲噶。 都唔系， 我唔会嘅呢啲，我会睇啊，我会喺我衣帽间里边做咯，我自己 系啊， 即系、 啊、 我会喺冲凉嘅时候做咯，即系起翻可能你有洗手盆兜住，或者你 系 有 系、啊、容易清理啲啊嘛，嗬， 系咯系咯， 系我会搵啲杂志咯，搣开一两张，跟住垫喺地下就做咯。 咁 old school 嘅你 系啦。 我会坐在地下做添呢样嘢， 系咯， 好地我个人其实， 咪系， 系啊， 而家仲有人咁样做嘅咩？ 好平民噶，系啊，我好接受唔到啲人剪指甲周围弹， 系一定唔好啦， 系啊，但系如果你揾纸去垫住，好似我咁，我系完全接受到嘅，我觉得呢个亦都应该要有嘅、 啊。我会喺衣帽间坐好一个位，攞个垃圾桶摆喺我自己只脚下边，我先做嘅， 系 咯， 系啊。咁如果最簡單開頭由初階開始咧， 嗯， 係啦，初階去 真係唔知啊，逐步嚟嘅，唔係即係要睇你哋有冇同居。我咪頭先講，如果你哋冇同居生活過咧，真係唔會知噶嘛。 我聽過有啲人咧係好中意放屁咯，特登喺自己伴侶面前，跟住就我放咗屁啊。 有啲人喺屁竇放添。 咁呢个我未试过， 系咯。 但系我周街身边啲 friend 放屁有阵时系忍唔到噶嘛。 但系你放完你可以唔讲噶嘛。 咁不如自己自首先啦，好过俾人发现啦。 但系使唔使讲出嚟啊？你可以行，或者可以行开噶啦嘛。 黐线嘅， 或者我试过。 你屋企度点行开啫？屋企得你两个，唔系佢就你噶啦。 我试过有啲朋友啊，即系真系普通朋友嚟嘅，佢真系大家系 friend 到，佢会同你讲：嗱，我准备放屁啦。 嗯， 我准备放屁了。跟住你就真系睇到 blood 咁样。 其实我觉得放屁除咗你。突然间好激动忍唔到之外，其实系可以 hold 到嘅，喺我角度， 唔系可以忍到佢变冇声嘅屁。 系啦，我觉得系忍到嘅。 Kitty 即系我唔系成日放屁嘅人嚟噶， 系 咯， 我都唔系成日有嘅，但系我识得啲人系有啲可能即系肠胃，我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咧，即系佢哋都几多呢啲气放，即系胃气啦，又同埋即系胃气又系一种，即系无啦啦讲讲下嘢， 咁系咯。 是啊，即都呢啲都是比较要即有爱先接受到咯，我觉得 系、 我是一个成日放屁的人嚟噶， 我冇啊， 我是尽量已经控制自己。 你肠胃不好嘛，你成日都去不到洗手间。 系啊，同埋咧，我听人讲嗰个说法，不知道真定假啦，但我深信是真的、就是当你食嘢嘅时候，不停吸气或者不停讲嘢咧，你食咗好多空气落个肚咧，你就 食风啊嘛，阿妈话 系啊系啊系啊，我信过呢样嘢，因为我就是一个咁多口的人啊嘛，所以我信过。 系咯，个嘴又大， 咩女儿口大都可以食四方、啊， 食穷狼咋、啊、你？ 系男儿口大先食 你，我唔理，女士都可以。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好。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漂亮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象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浪，尽是补丁到发光，再破烂重返光，人破伤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不怕再尽头无岸，远近我都 放。 啱啱听过系 DJ 嘅银河修理员。好啦，一首歌时间之后翻到嚟，今日我哋讲嘅就系夫妻嘅世界， 我哋就未讲到小三字嘅吓， 未讲。 咁我觉得嗱，由情侣到拍拖，到进入变咗夫妻嘅时候咧、一变咗夫妻咧，个身份咧有好多嘢就唔同咗啦， 系 啦，你个职位个都唔同咗啦，喺个感情里边。咁我发觉最常出现问题就系、你估系乜嘢？就系啲钱点使。 哦， 系啊， 因为即系 我会好初时出现矛盾就喺呢方面，因为当你拍紧拖嘅时候，我自己搵钱我自己使啫嘛，或者男朋友我要使男朋友钱啦、但系当你变咗夫妻共同去经营一个家庭，或者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所有岗位都唔同晒噶啦，啲、钱嘅使法就要谂咯，系、咪？你真系两公婆一齐夹手夹脚去经营个家庭、我叫埋双手，我搵嗰啲系我自己私己钱，全部系老公俾咧，咁 系 咯，好多时就会出现矛盾喺呢方面，我觉得， 又或者。通常老婆会 keep 起一啲叫私己钱啊，系 咪？系咯，俾你每日系500蚊买餸嘅，我就买400，我 keep 起100咁噶嘛。 系打斧头咁样嘅， 嗰啲私房钱嚟噶嘛。 系啊。 系咯。 咁我都觉得嘅，同埋你会 feel 到咧，当两个人结咗婚之后咧，钱银方面咧已经系冇以前咁奢侈添啊。即系以前反而可能系女性嘅就即系中买咩就买咩、我中意买呢个包包啊，买化妆品就买。男仔中意 我自己中意储钱买。买咩咪买咩咯， 系啊， 因为啲男人系唔会明白点解你要买个包包咁贵咧咁噶嘛，系咯、 又或者佢哋 咁多化妝品、護膚品嘅，你壓曬啲位咁 啊，系啊，你搽得曬上塊面啊， 咪係咯， 係你唔好理啦咁噶嘛。而家咧，即係可能佢哋一結咗婚之後咧，就會為頭家，即係例如就會睇嘅就係家私啊， 係啦， 應唔應該買呢塊鏡啊，那個 sofa 啊， 係啦，或者所有開支共同嘅開支係咪大家分擔咧、或者供一份婆一份嗰啲係咪？或者老婆冇做嘢啦，個老公就俾曬啦，好當然。咁你會唔會有家用餅我啊，我得喺屋企，系咯， 系，所以其实都几大压力噶， 系啊，所以好多矛盾喺呢啲情况会出现咯， 系、会唔会因为系压力，所以令到咧，两个嘅关系就越嚟越平淡咧，即系冇咁热爱，因为头先所话斋啦，钱银嗰啲嘢都已经变向平淡嘅，即系未必买到喜爱嘅嘢，咁啊更加唔会话花啲心思去买啲刺激啲嘅嘢，例如我突然间送扎花俾我惊喜你啦，咁即系冇晒呢啲， 唔系个个男人会做呢啲嘢咯，有会做嘅。 尤其是结咗婚之后，更加觉得，哎，你要收归咗你啦。 系啊， 我仲使乜俾惊喜你？ 同埋好多女仔谂住，我都嫁咗啦，唔使扮靓咯。咁啲男人就开始觉得你货不对版噶啦，越嚟越歪嘅呢个样。 系 咯，同当初见你好靓都唔系咁嘅样噶嘛。即系我觉得女仔都要适当地结咗婚都要唔好太撇唔扮靓嘅。我觉得都要俾翻， 即系都要有一次 有啲新鲜感噶嘛，系咯，系啊。我话你唔扮，有第啲女人会帮你扮俾佢睇噶啦。 我话你讲钱。我都想起我有 friend 呢个真实例子嚟嘅，其实佢即係嗰对係 young couple 嚟嘅，即係大家都有做嘢啦，有返工有赚钱啦，咁但係佢哋结咗婚之后呢，就好似你咁讲啦，因为又住埋一齐啦，咁所有洗费都即係大家都要分担咁样啦。咁我后尾呢就听返啲朋友讲呢，嗰个女嘅呢，即係个老婆呢，就开始有啲怨言，有啲微言啦，咁但係呢佢就唔係同佢老公讲，佢就係同啲姊妹讲，佢就话啊，係啦，就神呢就觉得啊，点解我老公呢即係所有嘢都同我即係好均真啊。所有嘢都同一人一半，所有嘢都去，就算食餐饭都好啦。 咁啊衰啲，一啲风度都冇，做男人做到 连七个半个半都要夹翻， 系咯， 系咪？ 系啦，即系佢话咧，完全都佢冇觉得好似即系 拍拖嘅时候 系啦，唔系好似拍拖嘅时候咁样咯，佢就觉得我所有嘢都好均真啊。譬如啲电费佢俾咧，煤气费同埋水费就要佢俾咁样。咁即系佢哋，即系我听翻呢一个朋友嘅朋友讲咧，就系话佢喺呢一个金钱上面咧，即系佢哋其实唔系缺钱嘅，亦都唔系话搵少唔得晚啊，又冇钱使啊。但系咧，点样去看待大家要俾几多出嚟咧？都有啲意见咯，系啊，都会令到系即系心里面一个唔开心。咁当然咧，咁佢又冇得话佢老公啦。咁其实呢样嘢又好似即系而家呢个世代男女平等，大家都应该为头家。 系，同埋我觉得都要睇下边个搵钱多啲咯，或者个女仔搵钱多啲，定男仔搵钱多啲，定大家都差唔多咧咁嘅。我觉得你即系搵钱多啲嗰个可能可以出多啲噶嘛，系咪？就系如果大家都差唔多嘅，我觉得公平，亦都唔系话好。非嘅， 我都认同。但系我讲我谂翻咧，突然间咧，之前喺社交平台睇到咧，有好多就系话，当之前结识个伴侣嘅时候，佢系几靓仔。咁、除咗咧唔化妆之外咧，直情放弃咗自己。佢哋话当结咗婚之后啦，着开啲，可能有啲系三年嘅咋，有啲可能五年至七年，直情个样系唔同晒。我睇过网上面有好多个相咧，以前真 系 好靓仔噶， 系走晒样噶啦嘛，好快就。 即系好似现成咗咁好型仔噶，好靓仔噶，跟住之后咧，第二张相系咩咧？瞓喺张床嗰度咧，劲大个肚腩啦，系掘住你，即系嗰啲最样衰啲样咧，就掘住你，你影咩啊？影即系嗰啲嚟噶。 大家都放撇咗咯。其实我觉得呢个唔得噶。其实你要扮靓或者去执好啲自己，唔系为咗。别人啊，系为你自己啊，我觉得，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咯。 系，所以其实作为夫妻之道啦，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每一日都应该似系拍拖嗰个 feel 系keep 住呢一个心。 系啊，唔好令佢咁快死咗咯。 如果唔系就真系到时好似而家好 hit 呢套电视嘅剧咁样啦。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等起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最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最凶最高，看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歧的路口，那一股杀劲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风再大最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最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重会痛，谁说此路不通，我选择勇敢的直撞横冲，至少不后悔在我的剧中，难免也有失落的时候，像一颗顽固的石头，跌跌撞撞依然滚动，或许咱们 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转每一往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却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教育局今日同中学校长代表商讨复课安排。消息指，教育局初步计划文凭试结束之后，最快5月26号安排高中先复课，会先上半日堂。会上有校长提出5月27或5月28号亦都可行。亦都有校长向局方表达，由于中三需要选科，希望中三学生同中四、中五同期复课。据了解，小五、小六预料在6月1号复课，令小五可以考升中评分试。如果疫症仍然受控，中一、中二和中三预料在6月8号复课。有校长要求教育局在复课前，局方必须提供一系列指引，包括师生是否需要戴口罩、座位相隔的距离有没有限制、体育课、学校五线、早会、周会等安排，亦都要说明若果有师生确诊，校方的应对方法。教育局会因应最新疫情，考虑学界意见之后作最后决定，具体的复课安排预料在下星期公布。几十名市民在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和你唱活动，在商场高叫口号和唱歌。大批防暴警察晚上再度进入商场驱散，又向部分人发出违反限聚令的告票。有被罚款的市民表示，当时聚集人数并没有超过四个人，认为做法不合理。傍晚大约六点半，一批市民在国金商场中庭叫口号，有市民站在栏杆旁边，大部分站得比较松散，其后警方进入商场驱散。在商场内拉起封锁线，又用扬声器向现场人士表示，他们已经超过四人聚集，如果不愿意离开，会向他们罚款2000元，又即场向部分人发出告票。警方其后转到商场对出的天桥戒备，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呼吁警员散去，警方其后将防线稍为后移。大约晚上七点半，防暴警察再度进入商场驱散和拉起封锁线。政府刊宪，由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的人士必须接受14日强制检疫的规定，会延长至6月7号。修例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同时新增两类豁免人士，第一是跨境学童以及相关服务提供者。第二是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的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提供专业服务的入境人士。获豁免人士如何申请等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政府说，获豁免人士留港期间必须接受医学监测，需要戴口罩和每日量度体温，并向卫生署呈报。修例同时赋权卫生署署长权力，可以在适当时间对从内地或澳门抵港的人士，若果符合指定条件，取消检疫令，包括持有证明在当地完成不少于14日的检疫，以及已经对新型肺炎测试呈阴性反应。特区政府正同相关单位商讨，将会以促进同粤澳两地联防联控的工作为首阶段的目标，稍后公布实施日期和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226点，升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82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 日元106.9，瑞士法郎0.975，加元1.4，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24美元，卖出1704.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星期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早上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毒气无处不在，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餐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泪。 Karen 的新作叫做《呼吸有害》，而所谓的有毒气体其实是比喻紧旧爱当中的贪思妄念、情感欲望等等，要通通放弃才能够真正重拾生活。 尽量振作也应该，每一扇窗也打开，不怕你，不怕你，怕呼吸有害。 作曲邓志伟，填词罗建成，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莫文蔚《呼吸有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至2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的风骚快活人将率延至11点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听乜鬼绿袖子啊，自己着衫都冇袖子呢，是要听就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想为你自己同考 DSE 的同学仔打打气，立即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的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写低打气说话啦。 你的留言就有机会在4月29日上午9至10被主持读出的啦。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啦，又嚟到星期二呢个时间，当然系奶奶友情牌啦。咁我上个礼拜咧，我朋友 Bolly 咧做广告嘅，真系欲罢不能，我就要掹多佢嚟一次，因为有好多嘢我未问嘅。因为佢做广告，佢接触咁多艺人啦，或者咁多客啦，好想知道咧有冇啲咩麻烦客啦，或者咩麻烦嘅艺人啦，就令你好困扰嘅咧。 实有啦， 实有㗎，你唔好话俾我听冇啊。 我哋俾啲时间去讲啲好嘅先。 我都做咗好多个广告，我都同佢经历过㗎好多。 系啊， 你可 以讲漏咗你冇。 喂，尤其是出 trip 嗰啲，真系其实好辛苦㗎。 咁我哋讲啲好嘅先啦。 系啦，系啊，你觉得好㗎啦，你讲啲好嘅先啦。 好嘅就譬如啦，我较早之前我拍咗一位 由模特兒轉為藝人的一位女的 artist 啦， 同 Angelababy 同期出道啦嚇。 係咁咁 so far 其實我又覺得幾好嘅，因為當然啦，即係可能我同佢一路傾偈一路溝通，我覺得係良好嘅，亦都冇咩麻煩嘢嘅。咁同時間喺我哋當日拍攝，因為當日拍攝咁阿 Neil 可能好清楚，因為所有造型嗰日要換就係六個造型， 好多造型、啊， 五六個造型，咁嘅、啊、時候同埋我哋個拍攝時間 都係政府嘢，因為 嚇、啊、我哋個拍攝時間因為都唔係話太長啦，咁 佢早咗收工添， 早咗收工呢、這個最開心啦，成隊工。 咁我同佢喺試衫嘅過程中，佢都唔麻煩。 咁、你都幫佢做好晒啱晒， 我做得好咋，係做得唔好你睇下煩唔煩啦。 因為嗰次咧，知道有機會拍佢咧，咁我哋都知道，因為佢係做好多啲品牌嘅 show， 亦都飛去 Paris 睇 show 嗰啲，咁所以咧嗰次咧，其實佢準備得好好嘅，佢喺。 系你烦到我准备唔好都唔得啊！ 系咁，仲要嗰次佢啱啱佢飞咗去动物园，咁我哋就喺香港就帮阿咁阿 Neil 就帮佢真系设计好晒啲衫啊，搞好晒啲造型啊。咁其实佢跟住一翻到嚟，咁点解我一路赞佢咧？其实就系因为佢一翻到嚟，其实星期五翻，星期六就已经出咗嚟同我哋 fitting 啦。佢都即系你谂我飞十几个钟头，跟住翻嚟唞一日，就已经即刻出嚟 fitting。 佢都专业嘅，咁然后位系专业嘅，系咯。 系咁跟住仲要我哋咁短时间。 得啦，赞人嘅讲完啦，你讲啲唔赞得嗰啲。 已经曲线赞埋 Neil 噶啦，系啦。咁我哋可以讲啲冇咁专业嘅啦， 嗰啲令你嘥咗好多钱机票嗰啲咧， 因为实有，譬如你拍广告好多系，即系譬如你周居劳顿啊，或者即系天气日晒雨淋啊，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哦顶唔顺啊，我要唞唞先啊，咁样噶嘛，即系我唔舒服啊，要停停。 一般专业嘅其实都 OK 嘅，尤其是拍惯戏啊或者拍惯剧咧，佢哋都会挨到嘅，系啊， 一啲啲啦。 系啦，咁嗰边一啲唔得啦。 系 啊，咁譬如啦，好似我亦都因为我飞过好多唔同嘅地方拍摄，咁当然我亦都遇过一啲都系其实佢哋啲经理人公司咧啊，佢唔系好晒得噶，介唔介意？換另外一個拍咗先啊，或者點樣？咁但係佢唔會明白我哋，因為我哋去鋪排整體成個拍攝時間 流程噶嘛。 我哋要跟好曬一個個 shot 一個個 shot， 咁同埋我哋啲攝影師啦，甚至乎佢哋有啲會某啲時間，我哋要計嗰個 magic hour， 即係譬如話我日落 要計時間， 我日落就我要拍。呢、這個海灘就啱啱個日頭落到一半，嗰、那個光係最靚噶啦。咁佢哋 同埋咧，我補充一句，同埋有陣時可能依度拍緊TVC， 隔離另外一邊就影緊相嘅。 嗯， 係 啊，佢哋所以係要走嚟走去噶。係啊，有時因為唔係得一個演員嘅，可能有幾個噶嘛。 係咁嗰次係啦，咁都係佢哋啲同事就話俾我聽，但係我亦都好坦白，我好斬釘截鐵話俾佢聽，我話。唔得，因为你一咁样喐，我一调咗另外一个人拍先，咁你变咗我哋后边个 schedule 咁乱咗，咁点咧？系啦，咁即系嗰个佢哋可能 出咗货拍嘢，分秒都系钱，同埋要抢时间。 钱，同埋好多好多即系我哋出货拍，其实都会遇到好多即系奇怪嘢，好似我正话讲啦，即系除咗你一改，我哋後邊啲嘢全部亂曬之外，我試過最亦都係可以分享下其中一件大件事，就係我哋計好曬個時間喺個海灘度，個 artist 拖住一隻馬，好靚，但係居然我哋去到海灘，嗰隻馬唔見咗啦。 嚇！ 系啊， 即系 book 咗马冇马。 系啦、啊，因为我哋 book 好咗某个时间，就系我哋要嗰个马就已经系喺嗰个沙滩度啦。咁点不知咧，再叫个制片即刻去 check 翻啦。 只马去咗边啊？ 原来嗰个骑师啊，即系带只马嚟嗰个骑师，原来离开咗嗰个 马夫咋，嗰啲叫。 anyway， 我唔知道马夫定骑师啦。咁原来系离开咗，因为嗰阵时我哋拍紧嗰阵时，我喺塞班岛。系啦，咁跟住之后咪跟住，哇个制片又搞唔掂，跟住结果嗰次我系自己直头即刻再打俾当地嗰个度假村，问翻佢哋，咦你哋个 个骑师唔见咗喎，咁样咁跟住搞咗一轮，好彩佢哋都俾我哋即刻搞掂咗。咁只马咧，我好深刻印象嘅，因为本身系有车运到去嚟沙滩，先至放佢落嚟嘅。咁好彩嗰个马房咧嚟个沙滩，我谂十五二十分钟到啦。咁跟住我仲好记得嗰、那个跟住另外一个喺个岛上面嗰个骑师啦。嗰、那個、馬夫啊，唔知騎師，佢就真係騎住嗰只馬，佢話：你哋要快嘛，仲等架車。 快馬加鞭啊！ 佢真係騎住只馬，騎到落嚟沙灘俾我哋。咁我哋都喺好驚險，喺最後嗰個日落之前。我哋就拍好晒我哋所有嘅嘢。 啊，你都几叻㗎喎，我叫你讲人你就差去讲马。 讲马 係囉。喂，我同佢拍广告啊，坐小型飛機我一生人第一次啊。架飛機里面得几多个人啊，三四个人嗰啲呢，要你磅重计重量先上得嗰架飛機。我吓到命都冇啊，你知唔知。 但 係 都唔系拍攝嚟嘅。 係拍攝啊，要去个島仔囉，但係要转小型飛機囉。係啊，好驚搵命搏，我一坐喺度几个人，个山喺隔篱嘅啫，个山喺隔篱咁好驚囉。 其实而家系啲咩公司或者咩类型嘅客仲咁使得起钱可以即系周围去啊？ 我谂今年未有， 系 哦，不复再啦， 不复再啦，真系 不复再。 咁希望快啲回复翻啦， 系啊， 希望希望啊，希望快啲。 咁头先咧话要你用咗好多钱买机票去边个？ 系啊，你唔好以为唔讲，啲转啲机票飞嚟飞去啊嗰啲咁啦。 哦，唔系，咁嗰次其实就发生咗个小插曲，就系、是、佢哋都系佢哋嘅公司啦，即系 artist 嘅公司啦。佢、要求就系因为当其时又系 同一个人嚟噶，同头先话转时间嗰、那个。 边个转时间？ 头先咯， 吓 话晒啊，要转时间嗰、那个。 哦， 我冇嘢，我收翻。 你问 Bony 啦，我唔代佢答嘅呢啲嘢，系啊。 唔系有阵时有啲经理人可能就比较或者过分地 紧张， 系啦、 啊， 保护或。其他啦，咁即係因为当其时我哋飞嘅时候有某啲地方好似话有啲类似流感啊、即係都系话有少少沙士嗰啲嘢。 係啦，韩国啊嗰次系喺韩国转机啊要。我记得啦。做咩咁隐晦啫，我突然间记得啦，係啊。 咁跟住系啦，咁因为喺我哋真係出发拍之前嘅几日。咁佢經理人突然間打嚟話要即係 唔轉機囉、 要換機票啊，要係啦，話又要轉個機啊。咁但係其實嗰次亦都係啦，因為你得返幾日時間，咁當然啦，即係其實個客嗰次要俾多好多錢、就係因為要咁樣去轉。咁同時間但係個客就係同埋我哋一齊搭返原定嗰班機，因為點解呢，其實我覺得係唔轉好過轉嘅、因為其實我哋實際係留喺嗰個機場入面一個鐘，我哋連出面都唔使出，即係等於係你一號閘，我哋行返去七號閘， 坐一陣就上機㗎啦， 根本上係講緊一個鐘頭嘅事。咁但係咁佢哋嗰個即係公司佢哋有個咁嘅要求，亦都係有好多喺度當其時有啲喺度拉拉扯扯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得翻幾日時間，因為所有嘢準備就緒，咁、結果我都係同翻個客去講翻有個咁嘅情況咯，係啦，咁而最終個客亦都坦白講，亦都係令到個客都唔係好開心，因為你諗下，連個客，我自己都唔介意同你哋， 我俾錢嗰個都唔介意， 係啦，坐埋一齊，點解你哋會？咁樣咧， 咁下次佢唔會再揾佢噶啦，係嘛？應該試過呢啲唔係咁愉快嘅經驗之後， 仲要嘥錢喎、 啊， 係咯、喂，咁你合作過咁多人啦，有藝人，有模特兒，其實你覺得邊一類嘅好啲咧？模特兒定藝人咧？定係各有各嘅 歌手咧？ 係咯，歌手咪即係藝人。 有啲成日會分到好 演員、歌手、模特兒，係咪啊？咁樣 我自己可能我都係咁講咯，我都話其實我以前打工嗰陣時真係會影響我幾深，因為我舊老闆影好多 artist， 咁、我自己亦都係跟住之後，可能亦都多多少少跟咗去嗰個方向。其實我諗我自己係我諗我做咗好多好多，真係一啲。代言啊，咩形象大使嗰啲，我做咗好多呢类型嘅 project 啊。咁我自己觉得 artist 系有佢哋嘅好独特一种魅力嘅。 咁同模特兒我自己覺得又唔係好相同。 但我覺得模特兒就喺影相啊、擺 pose 啊、行 show 會專業好多，真係快好多嘅。係啊， 啱嘅，啱嘅。咁模特兒有模特兒，另外一種即係可能你如果你需要嗰樣嘢係時尚啲啊，咁或者係型格啲啊。 咁 其實 咁後屘啲年代都唔同啦，模特兒都變曬星啦，係啦，以前都唔係嘅，係咯， 係咯。咁係咯，咁模特兒我覺得會，如果你時尚型格嗰啲，我自己個人我去拍攝，我就會挑選即係可能 model 多啲咯。咁、但係星佢係會有一種獨特， 即係一睇到佢上個鏡嘅時候咧，哇！真係唔同啲嘅咁樣。 唔同啲，唔同啲。同埋我想分享多一件，即係就係、是、我當年嘅其中一個 job。咁呢個開得名嘅，咁、我 咪開咯。 賺嘅， 我唔係唔俾你開啊，okay. 你唔開啫嘛。 當年啦，咁其實我因為我做一個防水相機嘅一個項目啊，咁其實當年因為小方方力申佢啱啱出咗嚟，即係做成為即係藝人啊咁樣，咁當年佢同埋大家都知佢係唯一，我冇記錯應該唯一一個參加奧運游水仲要攞埋獎牌翻嚟嘅，咁仲要佢嗰陣時有電影又有。唱片咁樣，咁我嗰陣時咧就覺得呢部防水相機係好適合揾阿小芳做代言，咁、結果我就簽咗阿方力申做代言人。部相機係直頭一出街，我哋啲廣告一出咗之後咧，全部斷曬線。咁同埋小芳其實先係我哋個金牌 sales， 因為咧好多人咧個廣告一出咗街，個個都知道，個相機落到水拍到又拍到片又影到相。咁係直頭，哇！方力申佢自己都，我諗經佢手攞出去都起碼， 經佢手 冇100部都80部，佢係佢啲朋友啊， 啲隊友全部咧，總之佢啲揸呢部啦， 係啦，總之咧好搞笑，我同佢咧即係喺嗰段時間代言人嗰段時間咧，喂 ，Bolly 5部，Bolly 6部。咁樣我淨係經阿小芳手都好多囉。咁我哋喺嗰年應該好似我冇記錯，我哋嗰個相機係嗰個銷售嘅冠軍。咁、跟住亦都順理成章，因為第一年我哋做到幾次斷線，一喺日本返嚟又斷，一喺日本返嚟又斷。咁斷咗唔知兩三次市囉，即係賣曬囉。咁、個客就當然賺大錢啦。咁同時間亦都係啦，第二年我好順理成章地，我就同阿小芳續約啦。咁跟住其實前後啦，我簽咗即係當年簽咗阿小芳係3年，咁、就做咗呢個防水相機。 咁其實係咪喺你嘅覺得裏面都係一個揾啱一個代言人，其實係幫到個品牌嘅咧？ 啊，幫好多， 真 係㗎，好多好多好多。 因為我就亦都聽人講，哎呀，而家啲人唔信代言人㗎啦，即係坊間而家都 因為覺得佢收錢做嘢嘅啫。 係啦，佢都係自己收咗錢就賣花賺花香咁啦，係咯。 你睇下嗰個產品究竟，無論嗰個係咪一個 artist， 或者我再分享多個。咁我另外咧，我做過一個，又係當年講係全世界最細。拍到高清影片嘅攝錄機，咁、我當年就揾咗我一個我成日叫佢偶像嘅，或者我叫佢前輩，我揾咗劉偉強導演，咁、就係成為咗呢、這個即係號稱全球最細又拍到高清影片嘅攝錄機嘅代言人。咁、其實嗰個狀況同方力申好似，咁又係一出嚟嗰部機，仲要係因為佢哋當年係講嗰啲叫專業級啊，咁係賣得貴啲嘅。咁但係個情況一模一樣，一出嚟啲廣告，我哋一出街，所有相機賣斷曬，即係嗰個攝錄機啊！咁跟住之後又係即刻啊，又日本翻貨咁樣，跟住又來來回回咁樣，咁個客亦都係啦，都係一樣。我幫佢做咗幾次， 我記得一單啊，要講噶， 係咩啊？係咩啊？ 都唔俾我讚下啲， 係啊， 讚使乜你讚啫？你梗係講翻啲唔好嘢俾大家聽下啊嘛！我記得一單啊，揾個知名運動員拍廣告，佢開嗰個化妝整頭錢，我諗佢貴過鄭秀文， 哦、香港噶， 係啊。 咁、最後俾唔俾咧？都 梗係換咗人啦，換咗另一個運動員。 換咗人添啊！即係唔係話 為個 Sammy 喎？ 即係佢開個梳頭化妝先，我嚇佢話俾我聽咧，即係 Bolly 話俾我聽，哇點啊？鄭秀文都冇咁貴個梳頭化妝， 又冇咁誇張。不過咧，其實嗰個故仔就係咧，因為原先咧，其實我就經咗我一個做公關嘅一個好朋友，咁我想揾邊個運動員幫我拍一個廣告咁樣。 係啦，咁最原先呢，因為嗰個公關已經同佢講咗，就係話政府嘅項目，你唔會即係坦白講，你唔會同商業項目，我俾好多錢你，你幫我拍啦咁樣。 係啊， 係啦，咁。咁當其時，其實我嗰個公關朋友係好清晰，已經同佢講好曬所有嘢啦。咁咁但係後尾啦，到真係我哋嗰邊啦落實啦，咁真係同佢講，咦，我哋會想幾時幾月幾日拍攝啦。咁就突然間開咗個可謂好高嘅所謂，即係佢講啦，所謂一個啊，我要邊個邊個化妝，邊個邊個整頭，即係諸如此類嘅一個比較喺我哋，即係會超過曬我哋預算 咯。佢個化妝整頭嘅級數唔係鄭秀文嗰啲咁嘅級數嚇、 啊。但係我打個岔想問，會唔會亦都因為有啲星突然間諗下，佢可能未必覺得嗰個廣告適合自己，而會做一啲咁樣嘅？ 哦，唔係㗎，我哋嗰個極正面 係極正面 極正面嘅，同埋亦都係關即係係咯，即係。即系关香港。 结果我觉得换咗另外一个仲好啊！ 哦，系啊， 好好， 系啊， 我呢个都可以开名喎，反而我 换咗嗰个可以开名系嘛？ 可以可以可以，我Cecilia， 即系阿杨文慧。 哦， 一个好，我觉得好，我因为我听佢讲咧，佢 花兰嗰个啊， 我知啊，我谂我知边个广告啊， 佢系我哋好似五届定六届我哋女子香港跳高冠军嚟噶啦， 系啊， 咁同埋个人好好啊，同埋我听佢讲好辛苦啊，原来佢哋运动员咧、嗯，即系每一日风雨不改，练习，受伤又要练习，唔受伤又要练习咁样。幾堅強嘅一個女仔， 好正面喎、啊，我覺得佢個形象 好好、 啊、真係係啊。咁、啊、我想問，原本嗰、那個佢係玩另外一個運動嘅， 係啊。 咁我諗我知邊個。 其實我同 Bolly 合作咗實在太多廣告啦，近呢十年八年，所以我哋經歷咗好多好多嘢嘅、嗯，即係同 Bolly 做嘢好好嘅，佢個人係好好嘅。其實、嗯、雖然佢係煩啲，但係又好窩心嘅，佢真係一定會企喺我嗰邊。係 有要求， 佢會因為我而去鬧人嗰啲人嚟㗎，即係佢會好保護佢啲工作人員㗎。 我成日覺得係啊，最緊要就係錫自己嘅工作人員。 佢一定會企喺我嗰邊，有咩事一定企咗你嗰邊先。 信自己個員工係會令到員工更加去投入去做。係 啊，所以佢揾親我做嘢。我从来唔问价钱，佢俾几多就几多噶啦，唔、嗯、需要问我哋，真系熟到咁噶啦，已经可以。 系好啦，如果你需要有人加入你， 系啊，可以考虑下。 我哋 两 个都得闲噶， 斟茶递水嗰啲我哋最中意做。 系咁啊，一连三个礼拜啦，我哋请咗 Bolly 上嚟啦，咁啊，多谢晒 Bolly 同我哋分享咗啦，系啊，话唔开名嘅都开咗少少啦。 真系要逼嘅个个都， 我冇开啊嗱，系都系 mail 佢，我唔知佢讲紧边个嘅。 嗰啲 可以逼你有啲朋友转到。 我冇开过任何一个人名啊。 okay. 多谢晒， 好啦好啦好啦 ，thank you。 对面马路那个理会我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这只礼物的爱有受气了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里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潮，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愿你像我。你若报到我，便礼貌介绍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 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丑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价。问清洗那代价，算吧。学识处理邋遢，自尊不怕没有。